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轻轻松松回答。

过到天涯的交错， 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， 情很上天，我们走很远，忘记了。

说着过新年，有事不用把心担，孩子说着过新年，成绩必须大过天。 红红的灯笼照啊照，红红的花雨飞满天，红红的福气铺一路，红红的好运一年年。 过新年， 成熟一张大脸，盼望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花丛高

就明天。如果还有明天，你笑着要装满你的脸。如果没有明天，要怎么说

天哪里。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我的心已这里。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我的情牵着你。不论我停在哪片云彩，我的眼总是投向你。我在风中歌唱，那歌声也是为着你。

一个人的滋味，你是否看得清我那无怨的眼睛？最怕听见你说寂寞，我会放下自己来陪你。最怕看见你哭泣，我会忍不住把心给你。 酒后看小摊，嫦娥俯瞰人世间。 一首不欢，但是能破烂。当你离开，一切又回来。一首不欢，但是能破烂。一二三看，笑容又最难。 山门呐、啊，世界离你还那样远吗？虫儿滴答，流浪飞沙，真的把颗痛心带走了吗？不知浪迹海角。 回来。